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这个校园足球在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本市今年新建十座高校学生公寓，北京市育婴学校建校70年，多所新校开学，新增数千学位。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发布关于2018年北京地区部分高校新建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今年高校新建学生公寓的住宿费标准，单元式的每生每学年不得超过1200元，非单元式公寓每生每学年不得超过900元。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要求，各个大学在收取住宿费时，必须向学生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另外，学生公寓的住宿费必须按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各高校还要求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规定，公示住宿收费。9月1号，北京市育婴学校万寿路校区举行了以为了祖国好好学习为主题的开学典礼。今年是北京市育婴学校建校70周年。育婴学校1948年在西柏坡建校，近几年来在市区政府教委领导下获得快速发展，并不断创造新的成绩，合并了原永定路中学、西翠路小学，相继在密云、大兴、延庆区建设了3所分校，实现了一校四址3个分校的集团化办学格局，积极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9月1号，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初中部和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相继开学，揭开了新学年新校启用的序幕。记者从海淀、丰台、通州、房山、门头沟、怀柔等多区了解到，多所新建校9月启用，大部分学校为优质教育资源，可提供数千个优质学位。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是具有66个教学班的完全中学，其中初中部42个教学班，高中部24个教学班。除了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之外，北京市通州区郡园学校、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西马各庄小学、北京市通州区银河湾小学等学校也在今年9月份启用。人大附中丰台学校位于丰台区河西王佐地区，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可设24个班。学校配有教师和学生宿舍，可容纳1600余名学生住宿。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校园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一起关注本周的校园足球新闻。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基本要求试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县基本要求试行，提出各试验区要进一步下移普及重心，积极将足球运动向幼儿园延伸。此外，还将探索为参加校园足球运动的学生购买足球运动意外伤害保险。继小组赛三连胜出线，半决赛4-2战胜比利时劲旅亨克之后，中国足球小将4-1力克多特蒙德 U9， 以5连胜的战绩取得了此次德国之行的冠军。作为2017年国内发展最快的青少年足球青训球队，中国足球小将队从全国挑选最为出色的小球员，以飞行集训比赛的方式不断磨练加强队伍。在过去的一年时间中，中国足球小将已经完成了6站巡回赛的比赛，并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而且在上海举行的3次全国性质的足球挑战赛当中获得了冠军。2018年校园足球之夏如期而至，7月至8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国顺利组织开展24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分营和小学、初中、高中总营活动。夏令分营共有11个组别的300多支队伍，近7000名男女运动员、上千名教练员以及近200名国内外校园足球专家参加，选拔出2457名优秀运动员入选分营最佳阵容，并参加夏令营总营。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一起来关注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于海淀区杨坊店学区管理中心的主任王小勇王主任来做个节目。王主任你好。 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其实我们请来王主任过来做客呢，也是有一个由头，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不久之前，在放假的时候，在放暑假的时候，杨坊店学区组织了一个精英的 训练营。 训练营， 对啊， 这个训练营是做什么的？能给我们的听众们介绍一下吗？ 好，大家好啊。首先呢，我说一下这个背景。咱们海淀区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呢，是这几年呢风起云涌。主要是源于在2017年的2月21号，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与教育部体委一司签订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综合实践基地备忘录。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基础上啊，我们为了推动这项工作，海淀区教委由体健科牵头，在2018年的1月19号在我们杨坊店学区翠微小学召开了一次校园足球工作推进会，当时的主题是我的足球梦，我的中国心。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我们这个响应上级的号召啊，要建立这个精英训练营，以学区为单位啊，全海淀区呢一共有17个学区，我们成立了17个，再加上海淀区有一个总训练营，应该是18个训练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咱们杨坊店学区啊，就是在今年的8月20号到26号啊，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这个精英训练营的集训和培训工作。 那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有多少个同学跟，是不是还有老师？ 有。 啊，学生老师一起来参与这次活动，那有多少人？ 对，我们的学生呢，应该是有90名左右，老师呢是十几名，加上呢是100几个人。啊，那么这次呢，因为咱们现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学生队伍啊是有4支啊，按照年龄来分，包括小男甲、小男乙，另外就是初中男子和高中男子4支球队啊。除了这个学生以外，另外我们还对有些开展的这项工作薄弱的学校又选了一些有希望的队员，叫做种子队。把这些队员呢也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进行培训，将来啊让他们回到学校发挥这个火种的作用，去传播校园足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对， 也通过他们带动一下其他的同学。 对对对， 咱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整个杨坊店学区现在整个这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如何？咱们现在一共学区那个下辖多少个学校啊？ 我们杨坊店学区呢，现在呢一共是九所学校，其中呢包括五所小学，三所中学，另外还有一所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咱们学区的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呢，近几年呢可以说有这么三个飞跃吧，我们也是在刚才说的这个海淀区校园足球开展的大背景下，于2017年9月份啊，我们签订了备忘录，不是2月份吗？在9月份海淀区啊教委的就是开展了17个学区的校园足球联赛，当时呢我们就是组队参赛啊，这可以说是从无到有，是第一个这个飞跃吧，我们参加了比赛。那么第二次飞跃呢就是在这个2018年的这个上半年啊，三月份又参加了海淀区的这个校园足球学区联赛第二届比赛。我们的小男甲小男乙都进入了前八名的这个成绩。 那很难，因为海淀这边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对，所以你看17个学区他这个队伍还是很多的。我们取得这个成绩呢也还是非常的可喜的。那么在这个东风的鼓舞下啊，我们又继续普及校园足球，帮助原来呢是只是有部分学校啊，由于历史的原因啊有这个校队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其他的一些薄弱的学校啊也把足球队伍发展起来了啊，另外有两所小学，有一所中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抓紧呢对这些精英队这个进行培训啊，包括老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培训，那么可以说现在呢是风起云涌啊，开展的蓬勃热烈，非常好，这是第三次飞跃啊，是这么一个基本的过程。 那您觉得现在咱们杨坊店学区的这些同学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啊，初中到高中，他们对于足球的认知水平，就您来看怎么样？因为我们了解到您原来其实也是在海淀区这边去负责体育运动这边的工作啊，那您觉得现在他们的足球认知水平怎么样？ 现在足球认知水平是有一个逐渐的提高。随着我们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呢这个学生亲自参与足球的运动啊，一些传统校啊，他们对足球比赛的理论、裁判这个规则逐渐清楚啊，另外呢对这足球的兴趣呢越来越浓厚啊，反映在我们的一些学校里边，尤其是一些足球传统校或者说海淀区校园足球这个实验校啊，他们的水平呢还是逐渐的提升。另外呢在普及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比如说现在不仅仅是说这个有部分学生踢球，另外让大多数同学了解足球，就是足球文化。我们说的足球文化活动这个搞的呢也是非常的热烈。比如包括足球明星进校园。 足球明星进校园， 足球明星进校园。我们老的北京队、国家队，一些很著名的队员，什么呢？南方啊，什么这个国家队的高峰啊，什么北京队的李公一啊，还有这个， 那可老了。 对，这个很多啊，球员他们呢都是非常好，包括过去国家队的陆建仁，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看球的时候球星， 这是老国家队了。 对对对，校园足球明星进校园，这是一个活动。再有呢，就是学校开展校园，就是校园足球知识的问答，比如说我们在18年的5、6月份，正值俄罗斯世界杯。是吧，开赛前夕，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势头吧，在学校里边传播这个世界杯足球的知识，还有呢各个班呢都能够写出一些这个同学的一些感想，对足球知识的了解，还要做一些宣传的背板等等啊，或这个足球文化，在这个校园足球传播的过程中啊，在校园里边还是非常的兴旺啊，所以孩子们呢也是从中呢，对足球有一个熟悉、了解、热爱、喜欢的过程。 其实这也是符合整个咱们的一个教育规律，因为 最开始还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之后才能谈得上喜欢，因为喜欢之后才能够从事，从事之后才能够逐渐热爱。 对， 这就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非常的清晰。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谈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学区，任何一个区，其实甚至包括任何一个学校，它都会存在一个足球校园足球发展不均衡的情况。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学区内校园足球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最小的校园足球确实是很厉害啊。 对。 对。但是呢其他的小学可能跟最小就没有办法去相比，那我们怎么能够去促进他们，或者通过就是传帮带也好，还是一带一好，有没有一些方法？ 好。这样我个人认为现在在我们学区内校园足球发展不平衡最大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场地。 这个是太难解决了。 因为咱们杨福店学区呢地处在这个西长安街南北两侧分别分布了部分中学小学。那么这些地段呢也是寸土寸金吧，从学校的历史建校的历史比较长，所以有些学校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当初呢学校的这个校园面积啊就比较小，到现在我们小学这个就所有的学校都加起来啊都没有一个在我们学区内没有一个标准的400米的 跑道， 这个跑道足球场啊。我们最大的呢有些学校可能勉强能开辟出一个300米。有别好一点的学校呢是有一个200米的操场跑道。但是还有很多学校还开辟不出来200米的操场跑道。这个校园足球运动本身呢是受场地的限制和制约。所以有些学校之所以没能开展起来跟场地是有直接关系。反过来说，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崔岳小学，是吧？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本身学校的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足球的这个场地，虽然面积不大啊，但是场地还是非常好，那么也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吧，校领导重视，学生积极参与，所以他还有七一小学，都是我们现在海淀区校园足球的实验校，开展的是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参加学区联赛呢，也是经常以这些骨干学校啊作为班底，适当的吸纳其他学校的一些小球员参与，然后共同呢，跟外学区开展比赛活动。 那您觉得这个场地问题将来有没有办法解决？想没想过一些办法？ 当然说这个从教委领导上啊，要是说能给学校改造条件，那更好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只靠只是靠 外力， 是吧？我们学区的工作本身其中有一个职能呢，就是要均衡各个学校的这些资源，另外能够把属地的街道辖属的这些各个大的机关，部队。是吧？还有一些博物馆，还有其他的这个院校，这些资源呢，能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杨福店学区附近呢，这个大的院校不多， 大院多， 但是大院儿多，尤其是部队大院，所以有些部队大院呢，还是面积比较大，条件比较好，运动场地设施呢，可能更完整一些，那么有可能啊。我们今后通过学区啊，去协调，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呢进入大院去训练。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这次校园足球训练营，完了以后，我呢就跟那个初中队和高中队这个两个教练呢去聊天，这些教练都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们呢对精英训练营啊还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初中队、高中队男子踢的是11人制，跑的是400米操场，但是现在我们学校才200米，这个11个人要组成一个阵容，踢起比赛来 踢不开， 就没有那种位置感，是吧？ 对， 所以说他平时训练是一回事儿，到时候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他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也跟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作为学区的领导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吧，跟部队大院联系，能够克服困难，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保证两周，去人家一次下午，训练2个小时，是吧？这样的话， 把我们这个困难呢能够给你解决， 甚至 自己想办法吧， 甚至逐渐增加频次 啊。 对，先慢慢来，渐入佳境。 好，因为第一时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到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来自于阳光电我们的学区管理中心的主任王孝勇王主任来讲讲阳光电学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开展，我们究竟它的意义什么，然后包括像男女生他怎么样去分别去开展，我们等到第二时段再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

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区阳奉殿学区管理中心的主任王孝勇王主任来做客节目，讲讲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通常我们请来领导啊，都是讲，比如说这个学校教学什么样啊，这个我们将来在教学上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整个什么蒙冠带，东城这边叫蒙冠带等等这些内容。今天我们聊聊足球，很有意思啊。我们要说说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精英的训练营，这次精英训练营，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他希望是能够把这个学区里面的学校的同学包括老师带动起来， 对， 而且通过一部分的力量的注入以后，然后让边上的一些可能后进一点的同学老师或者是足球水平稍微弱一点的学校能够有一个向前带动作用。那您觉得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干一件事情呢，只要有一种精神，坚定不移，一定能够做成。通过这次我们第一次组织这个精英训练营，我们感触还是很深刻。第一呢，就是得到了各个学校的校长的支持。我们办这个训练营可以说有这么三个初衷吧。第一个呢，就是落实咱们海淀区教委体健科下达的这个关于这个全国青少年是吧校园足球综合实践基地的目标和任务。我们是1/17嘛，一共是17个学区，都要蓬蓬勃勃的开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高。提高什么呢？提高我们这个精英训练营各个队伍的技战术水平。既然有比赛，咱们呢也要成绩。所以在前两届我们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但是在第三届呢，我们还想更好。把我们这个现在4个队伍的这个 训练 成果展示出来。成绩呢能够取得更加优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普及。 啊，普及。刚才开始我说呢，这个训练营不仅仅是尖子队员，另外我们还从一些校园足球发展现在来看啊，刚刚起步比较薄弱的学校选拔了一些球员，一个学校给这么七八个名额，让这些小学初中的孩子们也能出来，然后他们算作种子队，叫做种子队。哎，他们训练出来以完了以后回去有任务，你要把班级的足球队组织起来，班与班之间要踢起来，年级和年级之间要踢起来，把校园足球呢要搞上去啊。所以在开营仪式上，有的学校校长亲自来，然后这个开营仪式一结束，又和他们的队员老师合影，然后就谆谆教导这些孩子们在为期一周的时间怎么样去训练，怎么努力，将来你回到学校带着什么任务，什么样的任务啊。所以我想呢，如果学校领导有劲头，老师呢有劲头，孩子们就又这么热特别的喜欢，那么这个足球活动的开展肯定会蓬勃发展。 那您觉得在这一次的足球的我们的精英训练营之中，老师跟同学最大的获得感来源是什么？是他们在一起能够有一个集体生活的时间一段时间，还是说他们通过彼此这样的一个教学相长，然后能够获得技术上的提升？您觉得它究竟是来自于哪？ 这个来源呢，我是这样想啊，第一，我们学区搭建的这个平台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咱们不仅仅是阳光殿学区是第一次啊，其他的学区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财力啊，另外事先踩点，选择了非常好的场地啊，那么提供了非常好的住宿条件、餐饮条件啊，孩子们去了以后，老师们到了以后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所以我说从学区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得到了老师们的这个喜欢，孩子们特别高兴在蓝天下绿茵场上能够尽情的这个踢球啊，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价值啊， 来劲啊， 工作起来也有劲儿啊。再有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教学相长，我想呢，就是说老师和学生他们的这个动力来源泉是相互的，没有学生的老师，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是吧？因为老师通过他自己教的学生，包括不是他本校的学生，他能够把这支队伍带起来，然后逐渐的技术水平提高啊，这个队伍成型，他就有一种荣誉感、获得感，因为原来有些老师啊，他在学校只是教教体育课、教教足球，那么现在我们委以重任，让他带学区的某一个这个团队啊，这个20多个精英，来自于5、6个学校。而且技术水平比他原来教的学生可能水平要高得多。而且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又跟那个其他学区啊的这个精英训练营啊，那个同年级的队伍又打比赛，又经常取胜啊，所以他们的这种感觉他就觉得很非常自豪。啊，原来只是一个教师，现在成了一个教练啊，所以说又看到他的孩子们这么投入的训练，另外从学生来说获得感呢，我觉得就是说老师对他的引导，对他的熏陶引领，这些老师们，我们事先可能刚才没说啊，就是我们学区聘的这些教练员啊，都是各个学校的体育教师， 不是外面的机构那种， 对， 足球教练啊， 对，因为跟别的学区是不一样的，其他学区呢，有的啊，肯定请的都是社会机构，这个足球训练营啊，是吧？连那个生活在训练的这些人呢，都是社会机构的这些人，那么我们呢，全是自己的学校的老师，只有两个总教练，是属于原来咱们这个国青队啊，说这个国培计划中的讲师啊，是这样， 级别很高 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如果咱们是教师加教练，他对学生更加了解，感情呢更加浓厚，师生关系更加融洽，这样的话，他带出的学生更加亲切，亲其师，信其道。所以这些老师们啊，在平时教孩子们的这个训练营里边过程中，一方面是对孩子这个足球技艺的这个传播，指导教授，另外一方面还像父母一样 关心关爱孩子，比如说到这个营里边这个我们小南甲有两个队员到了以后就发低烧后来呢我们也很着急然后给他这个吃药呢因为都是成人的药那种退烧药消炎药又不敢吃打电话跟家长说那么教练呢就赶紧也让人买那个儿童的用药然后赶紧送过来送过来呢就每天就看护除了说这俩孩子天天测体温因为俩孩子不想回去他就想跟这训练营里边 机会很难得主要是。 非常难得所以教练呢就是给他们安排如果是你身体不舒服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就观察在观察呢跟他指导这个其中一个是守门员一个是后卫所以这两个孩子到最后闭营的时候因为中间的时候我也去了一次闭营的时候我看当然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他们在闭营式上都热泪盈眶跟老师们都是感情非常的真是舍不得舍不得所以我想就这些老师在这一个训练营仅仅七天但是对孩子的引领教育是吧启蒙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就是说这一个教练的这个榜样作用在这两个孩子的心中都永远都留下那种深刻的印象和烙印扎下了根 这个特别好其实我觉得您谈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尽管说校园足球但永远是校园在前校园在前最主要的元素就是老师老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呢您刚才谈到的也是最主要的为什么我们学区主要选择老师足球教师体育教师作为我们的足球的教练也是这个原因您希望他能够是以传道授业传道为先然后再来授业再来解惑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好其实您谈到这个以后我就不由得想到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开学我们作为这个媒体记者也经常到各校去采访其实看到了很多学校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应该努力去不仅仅校园足球运动可能各方面的体育运动都要加强了因为参加一个这个某个学校的这个早上起来的开学典礼那天还不是很热凉风习习但是确实有太阳大概早上起来开学典礼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我数了一下大概是晕了五六个还都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让我觉得孩子体质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由您的观察尤其是您原来也是在负责这个体育运动这块 对 您觉得现在孩子的体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现在孩子的体质确实是比较差 这么直白啊 因为我说的呢是有根据的我来到杨福店学区工作呢是今年五月份刚刚过来那么在之前呢我在2016年的二月份就去了海淀区中小学体育运动促进中心在那儿当主任那么也是在教委的领导下负责开展全区的体育考试体育比赛竞赛还有体育运动会等等各项工作其中还包括了一项呢就是开展对全区学生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抽测的工作所以说我说的呢还是比较 拿着数据来说 所以当然这里面有些数据呢可能不便说但是我应该大声的呼吁我们从学校到老师还有我们的家庭家长们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像您所说的在开学典礼上或者说在我们学校的升旗仪式中早晨这个八九点钟太阳起来其实九月份嘛刚刚是秋天正好是吧但是孩子们如果说晒了有30分钟就陆陆续续有被老师搀扶下去的还有呢这个呕吐的您说的一点都不新鲜在几乎在各个校园里边可能都发生过出现过所以我们千万因为现在呢我们您看刚才谈的是精英训练营 是吧？我们看到的那些孩子们皮肤黑灿灿的、 嗯、 啊，然后 油亮亮的 啊，油亮亮的、 嗯、 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 嗯， 是吧？他们要是参加那个国家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嗯、那绝对是优秀， 对， 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以偏概全， 嗯 啊，觉得有这样的孩子就能代表了我们祖国 的 这个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可不是这样。 嗯， 我们在学校校园里边、 嗯、 那些这个小胖墩儿， 嗯 啊，这个 小眼镜， 高度近视，小眼镜。 啊， 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嗯 啊，而且据统计，现在就在亚洲来说， 嗯， 现在不正好亚运会哈， 嗯， 我们跟那个日本、韩国、 嗯 啊、朝鲜， 嗯， 这个些国家同龄的、 嗯、 同龄的这个青少年的身体素质， 嗯， 我们绝对不是占优势的， 嗯 啊，这个呢，在其他的这个大学呀、啊、专家里边手中也有一些资料， 嗯 啊，所以我们要说。这个在学校教育中，嗯，体育教育啊，身体素质提高增强是我们现在学校任务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您谈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因为一谈到校园足球，我就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性的我的体育课就被主科的任课老师就占掉了。 嗯， 比如说这个体育课今天稍微下点雨啊，可能这个数学老师就来了，哎，咱们来补一下这个。 嗯， 或者是连下雨刮沙子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临时说，哎，这一块咱们得补一下，英语课咱们过来补一下。 啊，对， 就占用的这种体育课程的时候会比较多。那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吗？ 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呢我也经历过，我比你大很多啊、 嗯、 从我们那会儿，我80年代那会儿初期的时候就高中毕业、 嗯嗯、 所以我们那会儿可能这种情况更多、哦、那么到最后90年代2000年左右、 嗯、 啊，像你说的这些情况也都很普遍， 嗯， 因为可能就是 压力比较大， 追求我们的中考成绩、 嗯、 高考成绩、文化课成绩，是吧、 嗯、 所以对这些体育课还有其他的小学课的课程， 嗯 嗯，就不上了、经常是挤占了，这是常事，其实学生们是很不情愿的， 嗯，对， 一听到以后这嘴啊就撅起来了， 都嗓不大 了，就不满了，其实你让他在那种情绪下去学数理化、 嗯、 他也学不进去， 嗯， 去背那个语文英语他也背不下去， 嗯， 是吧？但是现在我感觉到 嗯 这种情况还是大大的减少， 嗯， 我不能说绝对的没有、 嗯、 啊，确实大大减少，因为从国家教育部那倡导就是我们每天锻炼一小时， 嗯 啊，就是这是一个红线， 嗯 啊，任何学校你绝对 雷打不动， 雷打不动， 嗯 啊，雷打不动的，不包括你的那个体育课， 嗯 啊，现在经常有课后的这个大课间， 嗯 啊，这个还有这个 课间操，嗯， 是吧？还有其他的各种队啊训练，现在开展的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比原来呢要强的多得多。 嗯， 但是就是说我个人啊、 嗯、 有一个观点也不一定正确， 嗯 啊，我觉得你看我们初三毕业的时候吧、 嗯、 因为初三有体育中考、 哎、 所以说那些小孩们小伙子姑娘们身体啊都棒棒的、 嗯、 啊，确实练得很苦， 嗯， 成绩非常好， 嗯， 哎，上了高一以后，哎，因为高中我们是 高 三，体育只是会考、 啊、对， 会考是一个过关性的考试、 嗯， 而且呢有些学生如果说身体不适， 嗯 我免考、 嗯、 有证明、 嗯、 哎，也就得了，也就算等于及格了， 嗯， 没有什么任何约束， 嗯 啊，因此孩子们这个到高中以后，高一高二高三，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考日期的临近、 嗯、 他们对体育活动的重视就是 日益下降， 也加、 嗯、 这里边也加上课程的 压力、嗯、 还有学校呢这种一直是高考是吧、 嗯、 文化课的这种指导， 嗯 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身体呢确实吃不消，而且胖子也增加了， 嗯 啊，近视也增厚了、 嗯、对 啊，嗯，我个人感觉 嗯 有可能的话、嗯、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体育高考体育也占成一定的分数比例，可以单说， 嗯， 是吧？这样的话可以引导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增强体质锻炼， 嗯嗯，其实有些家长、 啊、 在可能听到这段的时候会说，哎呀，孩子已经够累的，还给我们来一体育高考，你这不是要了我们命了吗？ 嗯， 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拿分去约束你，可以让你孩子身体更好，没准你孩子在学科的学习上能够更投入，更有精力，对吧？ 您说的非常对、 嗯、 因为你学习跟其他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嗯， 要想干好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 清醒的头脑， 啊，如果你说一天都在这个学习课桌前、 嗯、 是吧，书本中啊，这个数理化习题里边作业本里边扎着啊，他学习十个小时也未必说不如我出来踢一小时球、 嗯、 我学习六七个小时他的效率高。 嗯，而且呢现在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我那会儿也没有，咱高中的时候也没体育锻炼，我也没怎么着啊。这个时代也不同了。第一，您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基本都自己骑车骑自行车、 嗯、 对吧， 对， 现在基本都家长开车送啊，很少，这也不是说很少吧，但是骑车的比例确实大大下降了，就锻炼的时间也下降了， 对 吧，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学业压力上，这个现在的孩子学业压力比您那当时那会儿我个人觉得只增不减啊，这确实压力比较大， 对， 包括还有课外班辅导班家教等等这些课程都在里边压着孩子，也没有时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 而且他们的心理压力也特大。 嗯， 过去我们那会儿呢就是有兄弟姐妹好几个、 嗯嗯、 现在家里边哈、啊、就一个宝贝儿， 全都盯着你一人， 哎、 啊、 所以一回家父母的重托、 嗯、 爷爷奶奶的期望、姥姥姥爷的嘱咐是吧，都成为他心理的压力。 嗯， 哎、所以确实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时间、 嗯、 啊，到球场上、 嗯、 啊，这个去锻炼啊，去这个 感受。 嗯， 其实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足球，校园足球，让我们的同学们，包括家长，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客人老师也好，班主任也好，甚至一些领导也好，能够意识到这个运动其实是有效能够促进你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啊。我不是说你踢了球以后你这学习成绩就一定会上涨，但是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它更集中精力，因为他会更好的调配时间，以及有更充沛的体力啊，能够去学习。我们再回到这个校园足球的运动中来说啊，因为其实任何一项运动都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对吧？他又不是，这不连钱都算上，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钱啊。好多人都说，那你又不是钱，那就你做不到别人都喜欢你。那运动也是如此，那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那么对于不擅长、不喜欢足球运动的孩子们来说，咱们从学区这个角度来讲，是怎么样能够去引导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去了解校园足球这项运动的？ 嗯， 做了哪些活动？ 啊、哦，其实我是这样想、 嗯， 就是任何一项活动吧， 嗯， 都不可能说让所有的孩子都喜欢， 嗯， 说都参与啊，我们只是一个引导啊， 嗯， 因为人各有志，他的兴趣爱好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我说其实也含着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对孩子们的这引导， 嗯， 当然说让他踢起球来，是吧，打起比赛来啊，这个呢很重要。啊，但是校园足球文化的传播啊，这些呢也很重要。 嗯 啊，比如说我们开始说的这个校园足球，足球明星进校园。 嗯 啊，还有我们的校园足球知识的问答。 嗯 啊，还有我们校园足球这个活动内容展板的这个展示评比。 嗯， 是吧？还有班级的校园足球文化的这种传播。 嗯 啊，我们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这里边呢，不仅仅是那个十一个主力队员能够参与、 嗯、 很多非主力队员其他的学生、 嗯、 啊，这个小女孩， 嗯 啊，那不上场踢球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嗯、 啊，你像他们问起当今的世界足球明星、 嗯、 梅西 C 罗、 嗯、 说的比咱们还溜、 嗯啊、 哎，所以他就是一个，如果班里边形成这么一种文化了，老师创造这么一个氛围了、 嗯、 学校呢搭是一个平台了、 嗯、 是吧，那么哎，我们要举行校园足球知识问答， 嗯 啊，那么班级就会风起云涌的开展起来，就会四处去搜罗、 嗯、 然后呢选拔队员，谁去谁合适，谁能拿第一啊，其实这些都是对孩子们的耳濡目染。 其实您说的特别好、啊、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家长包括老师都认为，哎呀，这些足球明星的八卦有什么可了解的、 嗯、 错了，正是因为这些八卦它暗藏着很多对于孩子们的人生的一种激励。 对， 比如说这个 C 罗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的整个的训练的过程有多么的努力， 对， 这些细节这些八卦可能不是像球场上看他踢得好，那他为什么踢得好、 嗯、 也是因为这些八卦，而老师一说到八卦觉得那这都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不值得去了解，错了、 嗯、 反而是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孩子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像我小时候可能特别喜欢迈克尔乔丹、 嗯、 可能我后面那一代人很喜欢科比，然后在我们再谈到梅西，可能他从一个贫民窟出来然后一步一步踢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都是对孩子特别正面的一个引导跟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 对， 对吧， 您说的这个教育啊、 嗯、 我觉得确实是，如果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啊，一定要挖掘你的素材的全部的内涵。 嗯， 我们宣扬梅西、C 罗、乔丹， 嗯 啊，绝不仅仅是说他们成名以后挣了多大的钱， 对， 是吧？ 对， 有多大的豪宅， 嗯 啊，那么这些是人家成功以后的一些财富，但是你更要看到他成名之前他的艰辛，尤其是他所经历的历程。 嗯 啊，像当初的马拉多纳是一个从贫民窟里边踢野球踢出来的孩子， 是的， 是吧？他所受的那些艰苦，洒下的汗水，留下的辛酸啊，可能在很多故事背后呢，对孩子们呢，应该更多的去挖掘这些东西，去启发他们，教育他们。 嗯，而且更多的可以让孩子自己去挖掘，可以自己去了解，这样的话他有主观能动性的学习， 对， 对吧？ 嗯， 好，第二时段马上时间就要到了，到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讲一讲在校园足球运动开展过程之中对于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变化，包括对于团队精神跟意志力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还有包括杨宝殿学区接下来我们将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去继续推广校园足球的运动，我们在第三时段再见。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力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力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校园足球的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海淀区阳光殿区体育管理中心的主任王湘勇王主任来做客节目。在第一第二时段，我们都分别聊了聊包括足球包括体育运动对于我们孩子们更大的意义，它并不简简单单是踢球，踢一个圆滚滚球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涉及到孩子整个体质、意志等等这方面的一种锻炼啊。 对， 再回到这个校园足球运动中来，您觉得，从踢球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孩子有哪些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您原来也是在学校从教，那您觉得爱运动的孩子跟不爱运动的孩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体育运动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我想从两方面啊，一个是显性，一个是隐性。那么显性呢？就是孩子们身体健壮，这个皮肤的颜色非常健康，啊，然后呢有精气神，朝气蓬勃。从校园足球来说，咱们说足球啊，他的足球的理论，水平能提高。另外，尤其是足球的技战术的水平啊，基本功，啊，提高了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在显性的因素上啊。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隐性的。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足球里面到底蕴含着什么，是不是只是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足球运动蕴含着很多的德育元素。德育元素，比如说我们足球活动啊，你让他有规则意识。你让他呢有这个拼搏精神，团队精神，协作的意识，自律的意识，还有你看我们这次训练营他的自理的能力， 确实是 等等等等，都是德育元素。 都是一个人在将来成长的过程中身上所具备的优秀的品质和品德。 嗯，能够成为一个特别健康的、健全的、完整的人， 对， 这个元素。嗯， 对。再或者换一句话说啊，那么他在这个集体里边，他有这种集体的意识， 嗯， 集体的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是吧？拼搏进取的精神。 嗯， 那么将来对于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去干任何一件事情、工作，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的过程中， 嗯， 遇到一些挫折，他可能能够迎刃而解。 嗯， 他可能就不去惧怕，他身心里边有强大的内心力，他就可以举重若轻。啊， 嗯， 另外呢，跟同学的交往是如鱼得水， 情商就建立起来了。 哎， 嗯， 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孩子不参加活动， 嗯， 整天一天到晚自己 一人 闭门读书， 嗯， 谁也不接触，那么他将来就很难生活在一个群体里边。 嗯，因为毕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社会， 对， 你没有办法脱离开。 对。所以踢球的孩子还有一个性格上是非常开朗的， 嗯， 包括搞体育活动的孩子都是性格非常开朗， 嗯，现在家长老担心说怕孩子走极端，嗯，其实你并没有为孩子创造一个他情绪的一个发泄口，谁都会有情绪，谁都会有情感积压的一些压力， 嗯， 不管是学业上的压力也好，还是交往跟同学之间交往过程中的压力也好，都会有，但是哪有出口呢？这个出口在哪儿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出口， 对。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很多的家长，包括学科老师，也是认为，说高考成绩足够高，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孩子算成才了。 嗯。 但实质上，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之中，你来接触，比如说你的同事， 嗯， 你的这些新进单位的同事，你公司新的一些职员，你会发现，并不一定做的最优秀的就是那些985、211大学的学生。 对， 可能很多是看起来来自于一个普通的二本学校的学生，但是他的情商非常的高，而且他非常的刻苦，而且非常能咬牙。 嗯， 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在这个公司的发展会逐渐越来越好。 嗯， 而一些含着金汤匙出来的，可能来自于一些非常厉害的大学的毕业生，可能眼高手低。 嗯， 那么在这个单位之中，大家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而你承载不了这种期待，你会每况愈下，那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所以究竟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更适合于自己的孩子， 嗯， 啊，嗯，不要光看身边的隔壁老王、 嗯、 东家老李啊， 嗯， 他们家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不一样。 嗯，哎，您说的挺好。 嗯， 实际上就是人们说的嘛，学历和能力， 嗯， 是两回事儿，智商和情商还是两回事儿。 嗯。 嗯， 所以在这块儿，我们还是要为这个校园足球来去呼一呼，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家长们放心的把这个孩子啊交到这个学校，交给学校，因为学校现在也怕担责任啊， 嗯， 也很关注孩子的健康的问题， 嗯， 不会说这个拼命造您家孩子，也是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然后让孩子去锻炼他的意志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您能讲一讲，就是说，除了在学校之外，那么如何家校结合，甚至跟社会结合，我们去锻炼一下孩子的这种意志品质吗？就是有没有一些您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方法可以去传递给我们的家长们？ 就是说家校结合， 嗯， 是吧， 嗯，对。 还有呢，就是这个 跟社会结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环境状态，包括家长怎么支持他们会比较好，是说我就给你报一班你就去吧，还是说我能跟孩子一起去参与会比较好， 嗯， 还是说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这个就校园足球目前来看啊， 嗯， 足球活动开展， 嗯， 一个是我们学区呢有组织的， 嗯， 策划一些活动， 嗯， 啊，精英训练营啊， 嗯， 还有一些比赛啊，啊，另外呢就是在社会上呢， 嗯， 也是有一些机构吧， 嗯， 啊，能够是对孩子们开展这种培养和教育活动， 嗯， 现在学校有一个课后延时， 嗯，330 是吧， 嗯，对， 课后延时就是 三点半以后 尤其是对于小学生， 对， 他们的学业负担可能还没有那么太为重， 嗯， 但是呢又不能过早的这个放学， 嗯， 家里边家长看护啊也是个问题， 对， 对 啊，所以学校里边现在都是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 嗯， 把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呢， 嗯， 请到学校里边来，然后开展对孩子这种各种班的培训， 包括校园足球，包括这个艺术，还有科技，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都是国家政府出资，学生受益，我觉得也挺好。 而且之前正好您谈到这个啊，我参加了一下就教育部组织这个关于整顿课外辅导班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咱们的这个冯委员也在这个会上也特意谈到说，在北京马上就要延展出来，就是课后330啊，原来只有一周三天的时间， 对， 现在是要拓展到一周五天， 那就是全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而且是从3点半一直到5点半，要有两个可以拓展到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长，但是呢，他特别强调了说，我们不准进行学科的补课，就是对孩子这个文艺、体育、科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跟培养，然后让孩子能够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希望能够一给孩子减负，二也给家长减负。 对， 如果要是你说孩子下了学3点半，然后你基本上就要早退，从单位啊早退出来，出来以后带孩子去哪儿呢？那基本上就是奔各个课外学科辅导，数学啊、作文啊、英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导班就去了，一直到可能晚上7、8点钟回家做作业，再洗洗睡，那每一天的生活都非常的疲惫。那其实让孩子有一个相对更丰富的生活，可能也是我们教委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是能够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开始这种锻炼啊这件事儿，但是从那个您了解的情况来说，家长现在怎么看待这个学足球这件事儿的？您有没有过了解？就家长怎么看？ 看待哪 学足球，就是比如校园足球啊，这孩子踢不踢足球啊？ 这我觉得家长的是这样，现在呢，很多家长应该是比例非常高，如果他又是一个男孩，他们对孩子踢球这个支持率是很高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觉得，你看孩子踢球以后，第一个有一个好身体，第二有一个好的素质，就是刚才我说那种德育元素，然后将来呢又有好的发展， 好发展体现在哪儿呢？ 好发展呢体现在这样，可能我开始的时候咱们没聊到这个话题，我们海淀区作为全国的校园足球综合实验区，其中还有一个要建立一个绿色升学通道。 哦， 这个绿色升学通道呢，就是我们从小学，踢完了以后，优秀的足球队员，你升中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当然说是双选，学校也认可，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实验足球特色校，小升初，初升高的时候呢，也可以打通这个通道。 哦，中考直接就跨过去了 啊，甚至于高中到大学，我们的教委领导，也在跟大学接洽，也要向一些著名的一些名牌大学，要输送足球人才。 哦， 这就是绿色通道。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原来前几年我们这个绿色通道如果没有打通，那么 家长 对孩子们的这种支持，就不会长远。顶多呢就让他练到了小学，或者是练到了初中。由于中考的压力，高考的择校，还有将来上名牌大学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想，我只能把全部精力放在 学 习 上、 书本上、课业上，所以现在你看是三好啊，好身体、好的品格、好的发展，这是家长的对家长的巨大的这种诱惑力。 确实是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啊，永远是很现实的，这个是我们要承认。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先决条件之后，尤其这些利好条件之后，家长肯定是在选择的时候，在足球这边就加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砝码， 对， 很重的一个砝码。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家庭，也许都不是说真的为了升学这条绿色通道，然后让孩子选择足球。毕竟大家会觉得会不会这个选拔条件比较苛刻，然后那个升学的几率不是特别的高，还是会担心。但是从至少有了这么一个保底之后，就可以敢让孩子去锻炼身体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 可能是更重了， 对。原来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初中做过一项调查，就是现在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关心，这个排序，我们以为应该是学习成绩第一，其实恰恰不然。最后统计比较高的啊，这个比例我们也有记录，但是顺序是这样的，第一是好的身体， 第二个呢，也不是学习，是好的心理，心理状态，把心理有问题，良好的心理素质，心理状态，各种能力，是吧？语言表达，社会交往，同学交流，是吧？这个师生互动，是吧？这些。第三个是学习成绩，学业成绩。 哦，他排第三，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呢，你看过去说80后，80后，那如果是80年，现在可是38了， 对， 是吧？他们的小孩是不是都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学了，所以这些孩子们的，这些家长们的观点啊，他跟我们的父母那会儿对孩子的期望，是吧？那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是有一个好身体，好的心理，是吧？比什么都好。 确实是， 观念在更新。 对，观念也在更新，而且也可能是当年一直以来被压制在学习上，可能自己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啊，一定不要让孩子 对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之中去成长。也许他可能能考一个，真的能考一个高分，咱也说不准啊。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些后果远远不是这个分数他能上那个大学能给你转变回来的，而且他会遇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弹跟报复。你想学的这么苦，进到一个大学没人管你了，那会儿的放纵，你看就是学校为什么周边网吧会火，就大学周边网吧会火， 对， 然后会有各种夜店会火，酒吧会火这其实很大一原因就是因为突然之间你没人管你，尤其是北京孩子咱考到外地去，这个就你去异地上学了，那更没人管了。那你这每周原来，比如你要北京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每周你至少还回一次家，你去外地一学期回一次家，那家长更管不着你了，也没法管你了，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自律能力，你如果你原来不知道玩是该怎么玩，怎么叫会玩， 对， 会玩这件事儿其实好多孩子都不会的， 是。 对吧？ 瞎玩，他们是瞎玩， 就是瞎玩，也玩不出名堂，玩不出水平来。那你这最后就是混混沌沌的把大学四年过了，可能到最后挂十几科，拿不到毕业证。你再回想当初，我还不如让他去学会玩，知道玩，怎么玩，教他玩，然后让他有一个更良好的身体跟心态，以及自控能力、自制力，也许会对孩子的未来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好。其实在我接触的有很多体育老师当中，因为原来呢我也很喜欢运动，包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 现在也很那个身体感觉也很健康，很 还可以， 很瘦啊， 也是加强锻炼，在我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有很多踢球的现在的老师啊，30多岁，我就跟他们聊天嘛，当初啊他们都是在体校成长起来，后来有的踢得好的还真到专业队了，但是专业队踢球毕竟呢是跟那个金字塔一样哈，人才选拔，后来踢一踢呢就到板凳队员，就不想踢了，不想踢以后怎么办，然后就考体育大学，体育院校，这个因为文化课成绩要求不是特别高，他们的专业这个能力又很强，所以就进了这个大学的体育院校，毕业以后然后呢去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像我认识的这些老师们，在学校当老师跟孩子的关系特别的融洽，踢球啊对孩子们这种这个引导啊非常的好，学校里边校长也特别喜欢，那是学校里边体育教学里边的主力，所以他们自己生活的也特别开心。我就想如果啊真要是跟他们把他们跟学霸要比起来，其实到现在了， 谁 到中年了谁更快乐，其实也说不好。 对的，有的时候人要看一生啊。 对，而且我 看眼前， 我认识的这些还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的群体，因为我跟体育老师接触的是非常多。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案例，包括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的这些家长们，人生啊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长跑。 对， 你光前100米你跑得快点儿，没多大用啊，这后面还有1万米呢，这个后面1万米才最重要啊。 对， 好，接着咱们再话说回来啊，说到这个校园足球，下一步咱们杨浦内学区还会有哪些行动，还会继续推广校园足球运动，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我们准备基本上是这样想，从四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足球联赛，足球联赛作为我们学区来说，因为我们校园足球开展要求必须有三个层面的联赛，比如说校级要有班级联赛， 学校要组织班级联赛，学区要组织校级联赛。 嗯， 那么海淀区啊，体健科啊，体育中心，他们要组织学区间的比赛。 嗯， 所以我们作为中间呢，学区要组织好校级联赛。 嗯， 啊，每年至少要组织一次。 嗯， 各个年龄段，哎，按照上面的要求分成六个组。 嗯， 小男甲， 嗯， 小男乙， 嗯， 小学女子组，小学女子组就不限年龄了。 嗯， 当然一般来说都选择五六年级，是吧？ 嗯， 然后中学呢是初中男子， 嗯， 高中男子， 嗯， 还有中学女子组。 嗯， 啊，我们想呢在这六个组别上进行校级之间的比赛。 嗯， 把原来没有队伍的学校让它建立起来。 嗯， 啊，然后呢通过踢比赛互相提高。啊，这是一个比赛。 嗯， 第二个呢是培训。 嗯， 啊，是培训。培训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这个就类似于精英训练营。 嗯， 啊，精英训练营我们觉得这里边对两类人培训，一类是对精英队员学生培训，再有一类呢是对老师也是一个培训。 嗯， 就是他们的执教水平执教能力。因为我们这次正好啊在培训学生的过程中，那个基地特别大，北京市这个校园足球与训练营也放在那里边。 嗯， 那么他们请的都是老的国家队的队员。 嗯， 什么李公一， 嗯， 啊，然后陆建仁， 嗯， 啊，他们都去了啊，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跟我们的有些教练员非常熟悉。 嗯， 实际上他们交流也是一种对我们的一种指导和培训。 嗯， 啊，这是其中还有我们想把学生裁判培训起来。 哦， 学生裁判，这是海淀教委体健科呀， 嗯， 曾经做过的一个事情。 嗯， 在17年去年非常好， 嗯， 就是这也是开了先河。 嗯， 我估计在全国可能也没多少。 嗯， 我们请海淀足协，海淀区体育局足协， 嗯， 啊的这些老师们给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裁判培训。 嗯， 当时一个学区可能给三个四个名额。 嗯， 啊，17个学区吧，反正就是这个六七十个学生。 嗯， 还有我们的老师参加这培训，有很多都拿了三级证书、二级证书。 哦，真的？ 对，就现场完了以后就考试， 啊， 考试完了就颁证。啊， 哦， 当时我在体育中心工作。啊，这我们组织这项活动， 嗯， 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培训工作， 嗯，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啊，就是课程， 嗯， 啊，足球课程，我们一定要坚持，校园足球呢，要不仅仅是说这对一些校级队、学区联队他们的事儿， 嗯， 应该让渗透到课堂教学中， 嗯， 海淀区，校园足球实验校，他们的要求是每周一节体育课，做一节足球课， 嗯。嗯， 一节足球课，我们都有自己的校本教材， 嗯， 啊，都颁发下去。然后呢，按照教委的那个校园足球实验校的这个标准，啊，要进行检查， 嗯。 另外呢，我们也是也在其他的这个一些薄弱校也要开展，也要推进，啊，可以组织老师呢去现场观摩， 嗯， 啊，怎么样教授这个足球？一年级课程，做哪些？ 嗯， 二年级、三年级随着年级增高做哪些？ 嗯， 啊，这是我们。第三个工作， 嗯， 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校园足球文化啊，进学校， 嗯， 继续坚持发扬，啊，就包括我们， 嗯， 前面说过的啊，足球明星进校园活动， 嗯， 还有呢，这个足球知识的普及啊，世界杯的这个历史发展， 嗯， 还有呢，我们各种的这个知识竞赛， 嗯， 还有学校的一些展板， 嗯， 等等等等啊，还要继续的发展下去， 嗯， 所以从这个四个方面吧。想再进一步推进和提高。 好，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海淀区杨坊店学区的一些小足球运动员，尤其这次精英训练营的同学们，我们到时候可以点一首歌送给他们，好不好？ 嗯，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太好了。 好，进入今天校园足球节拍。那这个王主任准备送一首什么歌给我们的同学们？ 哎呦，送一首什么歌呢？ 嗯， 这个足球方面的呢，我觉得听的很多的是女足的《铿锵玫瑰》。 可以，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咱们的女足啊，在这个足球比赛的这个历史中，还是曾经取得过最好的成绩，是亚军。 嗯， 奥运会亚军，是吧？ 嗯， 而且呢，我们的女足这个精神呢，还是非常的让人钦佩。 嗯， 他们本身非常艰苦， 嗯， 工资的水平待遇又比较低， 嗯， 但是还是 把这个女足之花呀，绽放的那么鲜艳， 对 啊，让国人呢，觉得那么的骄傲， 对， 因为我爷爷是在原来看了女足的这个成绩以后，我当时也是热血沸腾， 很震撼 这个也是为了弥补啊，我们杨梅学区现在还有两支女子队还没有成型，是吧？所以说我也期盼在我们杨梅学区也能绽放出女足的花朵。 好 啊，是这个意思。 好，非常感谢那个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这首《铿锵玫瑰》也送给杨梅店这个这次精英训练营的所有的球员啊，跟帮我们的老师们。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做客，希望以后有机会啊，继续邀请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好不好？ 好，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